第二章。厄萨哈东为王时，我回了家，我的妻子亚娜和我的儿子多比亚也归还了我。在我们的五旬节日第七七节日，他们为我预备了盛宴，我便坐下准备敬膳。在给我预备桌子摆上丰盛的食品时，我对我的儿子说，孩子，你去在鲁道尼尼威的同族兄弟中寻找一个全心怀念上主的穷人，令他来与我们一同进膳。孩子，我等你回来。多比亚便出去在同族兄弟中寻找一个穷人，他回来时说，父亲。我对他说，孩子，我在这里。他接着说，父亲，我看见了我们同族的一个人被杀，扔在市场上，他是刚才在那里被绞死的。我立刻跳起来，离开了宴席，连什么都没有尝，就去把他从大街上抬回来，放在一间小屋里，等到太阳西落以后再去埋葬。我回来沐浴之后，悲伤着吃了些食物，于是记起了亚毛斯先知对贝特尔发的预言，说，你们的庆节将变为悲哀，你们的一切歌曲将变为伤叹。我便哭起来。太阳西落以后，我弃掘了坟，把它埋葬了。我的邻居讥讽说，他还不怕，他以前为了这事儿曾被通缉处死，以致必须逃命，看他又埋葬死人。当夜我沐浴之后，便进了我的庭院，靠着庭院的墙睡下了。当时因为天热，我的脸没有盖上，也没有看见小鸟在我上面的墙上，它们的热粪落在我的眼里，记起了一层白膜。我去求医诊治，但是欲给我敷药，我的眼睛欲被白膜所遮蔽，以致完全失明。四年之久，我什么也看不见。我的众兄弟都为我悲伤，阿西加养了我两年，直到他去厄兰为止。那时我的妻子亚娜去做各种女工，他把做好的工作交给雇主，雇主便付给他工钱。到第四托月七日，他把布匹剪下交给雇主，雇主便付给他全部工资，并且还送给他一只小山羊吃。但是小羊一到了我的家里，便开始叫起来。我便叫他来对他说，这只小山羊是哪里来的？是不是偷来的？你应该把它还给原主，因为我们不可以吃偷来的东西。他对我说，这是在公司以外送给我的，但是我仍不相信，令他归还原主，我且为了这事替他害羞。但是他回答我说，你的施舍在哪里？你的善行在哪里？看人都知道你得到了什么报酬。